二、朗读句子。一、下午，下雨。昨天下午下的那场大雨，把城外农民的庄稼都淹了。 二、渔夫，衣服。海边，一个渔夫在捕渔网，他身上的衣服破得很。 三、下坡，下车。孩子们骑自行车下坡的时候，最好下车，不然很容易摔倒，受伤。 四、连续，联系。我和他连续联系了几次，都没联系上。 五、荔枝，露珠。毛毛细雨中，一颗颗荔枝像挂着露珠一样，鲜亮可爱。 六、奇遇，奇异。我小时候最爱读《木偶奇遇记》，这本书为我幼小的心灵打开了一扇奇异世界的大门。